不断在城市里 I don't wanna be 欺骗自己直到心灵都懵逼当我觉得后悔的时候我还能怎么挽回其实记忆我还以为听不见这样的想法简单的叫人讨厌算来算去世上就是这了一天夜以继日欲望就要接近无限不停问我到底什么得到改变总有那么一天打开我的双眼惊觉时间早已流逝再也没有机会爱情怀疑的烂泥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

我们的生命中呢，其实有一种回声，它的名字还是叫做生命。你把最好的给予别人，就会从别人那里获得最好的。你帮助的人越多呢，那你得到的也会越多，越吝啬呢，就会一无所有了。然后所有的情绪都没有踪影，大脑一片空白，仿佛并没有什么话要说，最终所有的一切归为沉默。 胡说八道的话早就听多了，也是分开的借口也就那几个，忽闪忽闪的灯光，冰凉冰凉的胸膛，冷淡了。我爱过也就当作是完成了，如果是任务结果，谈何悲伤呢？都是模仿的，哭什么？不能去想就对了，爱的真相就过了，不必把爱很曲折，从不停抉择，太累了，接受合适的整个，就只唱着，不晓得生活还有几处碰壳，随便了，随便了，反正不快乐，失去了我原来不舍得。说不到的话早就听懂了，也是分开的借口也就那几个，忽闪忽闪的灯光，冰凉冰凉的胸膛，冷淡了。我爱过也就当作是完成了，不过是任务结果他还悲伤了，都是模仿的，哭什么？就对了，爱的承受就过了，不必把爱看曲折，从不停抉择，太累了，点首合适的情歌，就只唱着，不晓得生活还有几处碰壳，随便了，随便了，反正不快乐，失去了我原来不舍得。去想就对了，爱的承受就过了，不必把爱看曲折，你不去抉择，太累了，点首合适的情歌，就只唱着，不晓得生活还有几处碰壳，随便了，随便了，反正不快乐，过去的都过去的，失去了我原来不舍得。 在暗红夏天，我很闲，刚刚真是失恋，他说分开几天，誓言和口袋里的再见，你想哪一个可能会兑现？女人青春像穿新鞋的下身卷，爱情啊像停止摇就往下掉的呼啦圈，而男人青